第106回，王熙凤治祸报羞惭，贾太君倒天消祸患。话说贾政闻知贾母危急，急忙进去看时，见贾母惊吓气逆，王夫人、鸳鸯等唤醒回来，即用疏气安神的丸药服了，渐渐的好些，只是伤心落泪。贾政在旁劝慰，总说是 儿子们不孝，招了祸来，累老太太受惊。若老太太宽慰些，儿子们尚可在外料理；若是老太太有什么不自在，儿子们的罪孽更重了。 贾母道：“ 我活了80多岁，自做女孩起，到你父亲手里，都托着祖宗的福，从没有听见过那些事。如今到老了，见你们倘或受罪，叫我心里过得去吗？倒不如合上眼跟随你们去罢了。” 说着又哭。贾政此时着急异常，又听外面说：“ 秦老爷那天有信。” 贾政急忙出来，见是北静王府长史，一见面便说大喜。贾政谢了，请长史坐下。 请问王爷有何谕旨？ 那长史道：“我们王爷同西平郡王境内复奏，将大人的惧怕的心、感激天恩之话都带奏了，主上甚是敏恤，并念及贵妃何事未久，不忍加罪，着家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，所封家产唯将假设的入关余据给还，并传旨令尽心供职，唯超出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，如有违禁重力的，一概照例入关，其在定力生息的同房地文书进行给还，贾琏着革去职衔，免罪释放。”贾政听毕，即起身叩谢天恩，又拜谢王爷恩典。 先请长史大人代为禀谢，明臣到缺谢恩，并到府里磕头。 那长史去了，少停，传出旨来，承办官遵旨一一查清，入关者入关，给还者给还，将贾琏放出。所有贾赦名下男妇人等造册入关，可怜贾琏屋内东西，除将按例放出的文书发给外，其余虽未进入宫的，早被查抄的人进行抢去，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。贾琏始则惧罪，后蒙释放也是大幸，即想起历年积聚的东西，并凤姐的提给不下7-8万斤，一招而尽，怎得不痛？且他父亲现尽在锦衣府，凤姐病在垂危，一时悲痛。又见贾政含泪叫他，问道：“ 我因官事在身，不大理家，故叫你们夫妇总理家事。你父亲所为，固难劝谏。那重力盘剥，究竟是谁干的？况且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，如今入了关，在银钱是不打紧的，这种声名传出去还了得吗？” 贾琏跪下说道：“ 侄儿办家事，并不敢存一点私心，所有出入的账目自有赖大、吴兴登、戴良等登记，老爷只管叫他们来查问。现在这几年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，虽没贴补在内，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，求老爷问太太就知道了。这些放出去的账，连侄儿也不知道哪里的银子，要问周瑞万儿才知道。” 贾政道：“ 据你说来，连你自己屋里的事还不知道，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。我这回也不来查问你，现今你无事的人，你父亲的事和你甄大哥的事，还不快去打听打听？” 贾琏一心委屈，含着眼泪答应了出去。贾政叹气，连连的想道： 我祖父勤劳王室，立下功勋，得了两个世子，如今两房范氏都隔去了，我瞧这些子侄没一个长进的，老天哪，老天哪，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？我虽蒙圣恩，格外垂赐，给还家产，那两处使用，自应归并一处，叫我一人哪里支撑得住？方才莲儿所说更加诧异，说不但库上无银，而且尚有亏空，这几年竟是虚名在外，只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若此。倘若我珠儿在世，尚有膀臂，宝玉虽大，更是无用之物。 想到那里，不觉泪满衣襟，又想 老太太偌大年纪，儿子们并没有自能奉养一日，反为他吓得死去活来，种种罪孽，叫我为之何忍？ 正在独自悲切，只见家人禀报，各亲友进来看候，贾政一一道谢，说起 家门不幸，是我不能管教子侄，所以至此。 有的说，我久知令兄摄大老爷行事不妥，那边真哥更加骄纵，若说因官事错误得个不是，于心无愧，如今自己闹出的，倒带累了二老爷。 有的说， 人家闹的也多，也没见御史参奏，不是甄老大得罪朋友，何至如此？ 有的说，也不怪御史，我们听见说是府上的家人同几个泥腿在外头哄嚷出来的，御史恐参奏不实，所以诓了这里的人去才说出来的。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宽的，为什么还有这事？ 有的说，打发奴才们是一个养活不得的，今儿在这里都是好亲友，我才敢说，就是尊驾在外人，我保不得你是不爱钱的，那外头的风声也不好，都是奴才们闹的，你该提防些。如今虽说没有动你的家，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来，好些不便呢。 贾政听说，心下着忙的，众位听见我的风声怎样？ 众人道， 我们虽没听见实句，只闻外面人说你在粮道任上，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钱？ 贾政听了便说道， 我是对着天的，从不敢提起这要钱的念头，只是奴才在外招摇撞骗，闹出事来，我就吃不住了。 众人道， 如今怕也无益，只好将现在的管家们都严严的查一查，若有抗主的奴才，查出来严严的办一办。 贾政听了点头，便见门上进来回禀说， 孙姑爷那边打发人来说，自己有事不能来，着人来瞧瞧，说大老爷该他一种银子，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。 贾政心内忧闷，只说 知道了。 众人都冷笑道， 神说令亲孙少祖混账，真有些，如今丈人抄了家，不但不来瞧看帮补照应，倒赶忙的来要银子，真真不在理上。 贾政道， 如今且不必说他，那头亲事原是家兄配错的，我的侄女儿的罪已经受够了，如今又找我来。 正说着，只见薛科进来说道， 我打听锦衣府赵堂官必要照御史参的办法，只怕大老爷和甄大爷吃不住。 众人都道，二老爷还是你出去求求王爷，怎么挽回挽回才好，不然这两家就完了。 贾政答应致谢，众人都散。 那时天已点灯时候，贾政进去请贾母的安，见贾母略略好些，回到自己房中， 埋怨贾琏夫妇不知好歹，如今闹出放账取利的事情，大家不好。方见凤姐所为，心里很不受用。凤姐现在病重，知她所有食物竟被超抢一光，心内郁结，一时未便埋怨，暂且隐忍不言，一夜无话。次早，贾政进内谢恩，并到北静王府、西平王府两处叩谢，求两位王爷照应他哥哥侄儿，两位应许。贾政又在同饮相好处托情。且说贾琏打听的父兄之事不很妥，无法可施，只得回到家中。平儿守着凤姐哭泣，秋桐在耳房中抱怨凤姐。贾琏走进旁边，见凤姐奄奄一息，就有多少怨言，一时也说不出来。平儿哭道：“ 如今事已如此，东西已去不能复来，奶奶这样，还得再请个大夫调治调治才好。” 贾琏啐道：“ 我的性命还不保，我还管他吗？” 凤姐听见，睁眼一瞧，虽不言语，那眼泪流个不尽。见贾琏出去，便与平儿道：“ 你别不打事务了，到了这样田地，你还顾我做什么？我巴不得今儿就死才好。只要你能够眼里有我，我死之后，你抚养大了乔姐儿，我在阴司里也感激你。” 平儿听见，放声大哭。凤姐道：“ 你也是聪明人，他们虽没有来说我，他必抱怨我。虽说事是外头闹的，我若不贪财，如今也没有我的事，不但是枉费心计，争了一辈子的抢，如今落在人后头。我只恨用人不当。恍惚听的那边甄大爷的事，说是强占良民妻子为妾，不从逼死，有个姓张的在里头。你想想还有谁？若是这件事审出来，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。我那时怎样见人？我要及时就死，又担不起吞金服毒的。你倒还要请大夫，可不是你为顾我，反倒害了我吗？” 平儿愈听愈惨，想来实在难处，恐凤姐自寻短见，只得紧紧守着。幸贾母不知底细，因近日身子好些，又见贾政无事，宝玉宝钗在旁天天不离左右，素来最疼凤姐，便叫鸳鸯 将我提起东西拿些给凤丫头，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，好好的服侍好了凤丫头，我再慢慢的分派。 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，又加了宁国府地入宫，所有财产房地等并家奴等俱造册收记。这里贾母命人将车接了尤氏婆媳等过来，可怜赫赫宁府只剩的他们婆媳两个，并配凤斜鸾二人，连一个下人没有。贾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，就在惜春所住的间壁，又派了婆子四人、丫头两个服侍，一应饭食起居在大厨房内分送，衣裙食物又是贾母送去，零星需用亦在账房内开销，据照荣府每人月例之数。那假设贾珍、贾蓉在锦衣服使用，账房内实在无相可知。如今凤姐一无所有，贾琏况又多债务满身，贾政不知家务，只说已经托人自有照应，贾琏无计可施，想到那亲戚里头薛姨妈家已败，王子腾已死，余者亲戚虽有，俱是不能照应，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作为监中使费。贾琏如此一行， 那些家奴见主家事败，也便趁此弄鬼，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。此事后话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贾母见祖宗世侄革去，现在子孙在监治审，邢夫人、尤氏等日夜啼哭，凤姐病在垂危，虽有宝玉、宝钗在侧，只可解劝，不能分忧，所以日夜不宁，思前想后，眼泪不干。一日傍晚，叫宝玉回去，自己扎针坐起，叫鸳鸯等各处佛堂上香，又命自己院内焚起斗香，用拐拄着出到院中。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，铺下大红短簪拜殿，贾母上香跪下，磕了好些头，念了一回佛，含泪祝告天地道：“ 皇天菩萨在上，我贾门史氏虔诚祷告，求菩萨慈悲。我贾门数世以来，不敢心胸霸道，我帮扶助子，虽不能为善，亦不敢作恶，必是后辈子孙矫耻报义，暴殄天物，以致何府超检。现在儿孙监禁，自然凶多吉少，皆由我一人罪孽，不教儿孙，所以至此。我今求皇天保佑，在监逢凶化吉，有病的早早安身，总有何家罪孽，情愿一人承担，只求饶恕儿孙。若皇天眷恋，念我虔诚，早早赐我一死，宽免儿孙之罪。 默默说到此，不禁伤心，呜呜咽咽的哭泣起来。鸳鸯、珍珠一面解劝，一面扶进房去，只见王夫人带了宝玉、宝钗过来请晚安，见贾母悲伤，三人也大哭起来。宝钗更有一层苦楚，想哥哥也在外间，将来要处决，不知可减缓否。翁姑虽然无事，眼见家业萧条，宝玉依然疯傻，毫无志气，想到后来终身，更比贾母、王夫人哭得更痛。宝玉见宝钗如此大动，他亦有一番悲戚，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，老爷太太见此光景不免悲伤，众姐妹风流云散，一日少似一日。追想在园中吟诗起社何等热闹，自从林妹妹一死，我郁闷到今，又有宝姐姐过来，未便时常悲切。见她忧兄思母，日夜难得笑容，今见他悲哀欲绝，心里更加不忍，竟嚎啕大哭。鸳鸯、彩云、莺儿、袭人见他们如此，也各有所思，便也呜咽起来。愚者丫头们看得伤心，也便陪哭，竟无人解慰。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，将外头上夜婆子吓慌，急忙报与贾政知道。那贾政正在书房纳闷，听见贾母的人来报，心中着忙，飞奔进内，远远听得哭声甚重，打量老太太不好，急得魂魄俱丧，急忙进来，只见坐着悲啼，神魂方定，说是 老太太伤心，你们该劝解，怎么的起打火哭起来了。 众人听得贾政生气，急忙止哭，大家对面发怔。贾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，又说了众人几句，各自心想道：我们原恐老太太悲伤，故来劝解，怎么忘情大家痛哭起来。正自不解， 只见老婆子带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，请了贾母的安，又向众人请安毕，便说： 我们家老爷太太姑娘打发我来，说听见府里的事，原没有什么大事，不过一时受惊，恐怕老爷太太烦恼，叫我们过来告诉一声，说这里二老爷是不怕的了。我们姑娘本要自己来的，因不多日就要出阁，所以不能来了。 贾母听了不便道谢，说： 你回去给我问好，这是我们的家运，何该如此，承你老爷太太惦记，过一日再来奉谢。你家姑娘出阁，想来你们姑爷是不用说的了，他们的家计如何？ 两个女人回道：家计倒不怎么着，只是姑爷长得很好，为人又和平，我们见过好几次，看来与这里宝二爷差不多，还听得说才情学问都好的。 贾母听了喜欢道：咱们都是南边人，虽在这里住久了，那些大规矩还是从南方里儿，所以新姑爷我们都没见过。我前儿还想起我娘家的人呢，最疼的就是你们家姑娘，一年360天，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200多天，混得这么大了。我原想给她说个好女婿，又为她叔叔不在家，我又不便做主，他既造化配了个好姑爷，我也放心。月里出阁，我原想过来吃杯喜酒的，不料我家闹出这样事来，我的心就像在热锅里熬的似的，哪里能够再到你们家去。你回去说我问好，我们这里的人都说请安问好，你替令告诉你家姑娘，不要将我放在心里，我是80多岁的人了，就死也算不得没福的了。只愿他过了门，两口子和顺，百年到老，我便安心了。 说着不觉掉下泪来。那女人道： 老太太也不必伤心，姑娘过了门，等回了酒，少不得同姑爷过来请老太太的安，那时老太太见了才喜欢呢。 贾母点头，那女人出去，别人都不理论，只有宝玉发了一回怔，心里想到：如今一天一天的都过不得了，为什么人家养的女儿到了大了必要出嫁，一出了嫁就改变，史妹妹这样一个人又被她叔叔硬压着配人了，她将来见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。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没人理的份儿，还活着做什么？ 想到那里又是伤心，见贾母此时才安，又不敢哭泣，只是闷闷的。 也是贾政不放心，又进来瞧瞧老太太，见是好些，便出来传了赖大，叫他将和府里管事家人的花名册子拿来，一起点了一点。除去假设入关的人，尚有30余家，共男女212名。贾政叫现在府内当差的男人共21名进来，问起历年居家用度，共有若干进来，该用若干出去。那管总的家人将进来支用布在呈上，贾政看时，所入不敷所出，又加连年宫里花用，账上有在外服借的也不少，再查东省地租，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，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10倍。贾政不看则已，看了急得跺脚道： 这了不得！我大娘虽是连儿管事，在家自有把持，岂知好几年头里就以银年用了卯年的，还是这样装好看，竟把市值俸禄当做不打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拜呢？我如今要就省俭起来，已是迟了。 想到那里，背着手踱来踱去，竟无方法。众人知贾政不知李家，也是白操心着急，便说道：“ 老人也不用焦心，这是家家这样的。若是统总算起来，连王爷家还不够，不过是装着门面，过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如今老爷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，才有这点子家产。若是一并入了官，老爷就不用过了不成？” 贾政嗔道：“ 放屁！你们这般奴才，最没有良心的，仗着主子好的时候任意开销，到弄光了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还顾主子的死活吗？如今你们倒是没有查封示好，哪知道外头的名声，大本儿都保不住，还搁得住你们在外头支架子说大话，诓人骗人，倒闹出事来，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。如今大老爷与甄大爷的事，说是咱们家人宝二在外传播的，我看这人口册上并没有宝二，这是怎么说？” 众人回道：“ 这宝二是不在册档上的，先前在宁府册上，韦二爷见他老实，把他们两口子叫过来了，即使他女人死了，他又回宁府去。后来老爷衙门有事，老太太们爷们往林上去，甄大爷替李家事带过来的，以后也就去了。老爷数年不管家事，哪里知道这些事来？老爷打量册上没有名字的，不知一个人手下亲戚们也有，奴才还有奴才呢。” 贾政道：“ 这还了得！” 想去一时不能清理，只得喝退众人，早打了主意在心里的，且听贾赦等事审得怎样再定。一日正在书房筹算，只见一人飞奔进来说：“ 请老爷快去内廷问话。” 贾政听了，心下着忙，只得进去，未知凶吉，下回分解。